区域一定不要燃放，那么在限放的区域呢按照规定来燃放。好了，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午后风力减弱，气温明显回升，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有利于春运交通，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风干物燥，目前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您一定要注意野外防火和用电方面的安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6:30也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车多，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也是车多流量大。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酱园很少，大多是什么店兼营酱菜呢？ A 油盐店， B 蔬菜店， C 肉铺。 这道题呢要请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特别邀请到了六必居来跟我们聊聊北京酱园的故事。那么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酱园很少，大多是什么店来兼营酱菜呢？油盐店、蔬菜店还是肉铺？来，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六必居提供的食品一份，加油吧各位朋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领衔17件国家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将走进快餐店，讲述国宝故事，让更多消费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肯德基公司日前获得了国博17件馆藏 IP 授权，将在全国各地选择18个主要城市的重要门店开展国宝耀中华主题宣传活动。国博的负责人说，85%的快餐消费群体是青少年，他们希望通过开展类似的活动，让孩子们自觉成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人。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联合国正式发行中国狗年限量版望字文化邮票。这枚限量版望字文化邮票由中国文化名人、中国道学大师周海文题写，色彩上主要使用了中国春节传统的金色和红色。邮票版章由面值 1.15 美元的10张邮票组成，邮票的左半部为戊戌年狗字样，周围则是狗的剪纸形象，右半部为金黄色的联合国标志。望字文化邮票是为了这个全世界人民期望献福所用。自公元一世纪起，中国开始采用生肖纪年法，马上就是戊戌狗年了。为了迎接中国狗年的到来，东西方各大博物馆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展现传统生肖文化与艺术作品的狗年主题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用展示馆藏的方式向观众介绍生肖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形象，作品包括了从东汉的绿釉陶狗，到唐朝的唐三彩陶狗，再到清朝的蓝紫釉生肖俑狗等几件珍贵文物。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齐聚杰出的舞蹈家、音乐家和会讲故事的人，喜迎中国春节到来，以舞狮表演和当地著名的红熊猫杂技团贯穿整个节目内容。此后呢，还有儿童书籍作家把他的十二生肖的系列故事讲出来，分享他对于十二生肖和狗年的理解与感悟。全球艺术品哪些最贵呢？最近相关机构做了统计，2017年达芬奇的木板油画《救世主》以 4.5 亿美元拍卖成交，打破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现在现当代艺术作品保持了作为拍卖市场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在成交价最高的25件拍品中，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共有4件作品，荷兰的印象派梵高、英国抽象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美国抽象主义的画家塞·托姆·布雷，还有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以及美国涂鸦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等，都有2件作品上榜。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春节假期，您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守岁呢，还是出去旅行呢？最近11个城市的年味排行榜火热出炉，也能带您侧面来了解别人家的新年打开方式。首先在年货季购买比基尼的排行榜上，咱们北京人夺得了冠军，说明今年过年越来越多的北京人都选择去海边度假，放松身心。而住在沿海城市的深圳人，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是广场舞，因为从次年的年货排行榜来看，从这次的年货排行榜来看，深圳购买拉杆广场音箱的人数超过了其他城市。那么另外两座过年爱出行的城市是上海和重庆。随着上海人春节安排出国旅行，购买智能翻译机的人数涨幅在全国排名第一了，而重庆人呢，则是购买出行用品的买家数增长最明显的城市。美国联邦卫生官员称，美国流感疫情肆虐，近期又有10名儿童死于流感病症，因为流感而病逝的儿童已达63人，而这个病例总数仍在不断的增加。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冬季的流感疫情是200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上周，美国每13个就诊病例中就有1个伴随发烧、咳嗽和其他流感症状。往年美国流感季节在12月下旬开始，并在2月左右达到峰值。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内流感在美国48个州仍普遍存在，其中43个州情况最为严重。英国的第一批实习导盲马即将上岗，受益者是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帕特尔。这批导盲马的名字叫迪格比，属于美国迷你马，现在8个月大，身高只有 0.6 米，身材和大型犬差不多。目前他正在接受为期2年的集中训练，完成之后将搬到帕特尔家一块住，像传统的导盲犬那样帮助帕特尔，成为他的生活帮手。帕特尔先年23岁，因为视网膜退化导致失明，因为害怕狗，他先前无法使用导盲犬。那么和导盲犬相比呢，导盲马的寿命更长，一般能活40-50岁，服务的年限也因此更长。现阶段还有10多匹导盲马在美国接受训练。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摄入纯酒精超过10克，人的认知能力会降低，并且呢，随着饮酒者年龄的增加，这种负面影响更为明显。研究人员从英国生物医学库中提取上万名人士的信息，通过问卷和当面提问了解他们的饮酒习惯。研究对象当时的年龄在40岁到73岁之间。相关的研究报告说，酒精对健康的损害比我们先前认为的大得多。英国卫生部门建议人们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要超过16克，但他们认为或许10克是更为安全的每日饮酒上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狗年烟花爆竹如约登场了，在京城的五环外全线开卖。安全环保的儿童玩具类，特别是线香类产品，越来越受到京城消费者喜爱。今年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增加。春节期间，北京市共设置烟花爆竹销售网点87个，同比下降了 82.97%。五环路内及各区划定的禁放区域内不设置销售网点。烟花爆竹备货7.5万箱，比2017年的17万箱下降了 55.9%。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所有的土猪类和组合类烟花被列入北京的禁售的范围，而往年呢，能够在天空中炸开的大中型的组合类烟花是成年人的最爱。北京市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活动备受朋友们关注。不过呢，截至第三轮抢票结束，30万张庙会门票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地坛庙会的门票更是两秒内就被抢光。现在起到13号，抢票成功的朋友要凭二维码到预定的换票点去兑换门票。有关部门提醒，抢票成功的朋友请尽快到换票点兑换门票，13号晚上6点之后没有兑换的二维码就会作废了。从即日起到3月2号，国家图书馆面向读者开放《永乐大典》部分珍品。这部有中国古代最大百科全书之称的鸿篇巨制与紫禁城同龄，成书时共11095册，现在只剩下了400册左右。即将在国图与读者见面的两册《永乐大典》都有着曲折离奇的收藏经历，存世至今实属不易。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在馆北区一层的集古厅，国图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集中面向读者开放展示，同时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在大年初二到初六期间，国家大剧院将推出5台20场精彩演出，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北京管乐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京剧院5支国内外知名的艺术院团将轮番表演。大年初二到初六，首先登台歌剧院的演出是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他们将带来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凯尔特传说是融合了爱尔兰经典舞蹈和传统音乐的踢踏舞剧，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队列舞，由十几个人整齐划一列队，以每秒20多次的速度迅速地敲击地面，迸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动感节奏。第14届兰花展将于今天在植物园大温室开幕，近500种万余株的兰花将在新春佳节和游客见面。热带展览温室是本次兰展的重要展区，分为5个展区，包括门口的景观岛、蝴蝶厅、洋兰精品区等等，展示花型奇特的洋兰为主。同时呢，兰花岛、兰花树、兰花墙等等展示内容也可以让您进一步的来认识兰花。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今天起欢乐开播。有趣有料的辩论，风趣激情的演说，幽默开怀的脱口秀，丰厚的现金红包，北京电台汇聚各路名嘴，精心打造了一场全新的春节声音大秀。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将从15点到19点进行4个小时不间断并机直播，与听众朋友携手迎新年。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今日头条将同步视频直播。晚会将由北京电台的主持人盛博、佳佳、郭伟和朱红担纲总主持，内容和表演形式全面创新，主打时下流行的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脱口秀。 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酱园很少，大多是什么店兼营酱菜呢？A. 油盐店 B. 蔬菜店 C. 肉铺。 好了，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六必居提供的食品一份。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一，也开启了这个春节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了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新春给我们发来的几条长长的微信哈。新春呢最近也是特别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新春说得知自己被古传面粉聘为新品品鉴员，特别的高兴，能近距离的接受百年老品牌的技术革新也是非常的荣幸。因为在古传来做节目那天呢，新春给我们发了一条微信，具体问到了应该是什么面怎么发的问题，因为比较具体，所以没有在节目里说。我们请他留下了电话，请古传公司的负责人给他回了电话。新春说，古传面粉公司的服务精神特别让我感动，节目结束的第二天一早就有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热心的解答了我的问题，还欢迎我去参观，百年老企业的形象在心中特别的鲜活了起来。新春还说，还特别想对咱们节目组和主持人说一说作为一名普通听众的感受。我特别喜欢听咱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早上的电波一定锁定在这里，没时间听直播的时候也会关注回听。节目介绍的文化活动时效性强，品味高，嘉宾访谈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影响着我的业余生活安排，并且呢把他们传递给朋友，比如像莫奈、刘海粟、齐白石的画展，有范儿逛博物馆等等。他说呢，新春将至，祝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的每一位女士和先生新年快乐，事业红火，身体安康，阖家幸福。特别感谢新春以及所有关爱和支持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啊，在即将到来的新春的这个狗年里头，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也会再接再厉哈，做出更好的节目来回馈大家对于我们的厚爱，也不负大家的期望和重托。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我们要来说说咱们北京传统酱园的故事。来，先请出两位朋友，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车有荣。来，车总工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制作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杰，陈部长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最近这个老字号新江湖特别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欢迎哈，刚才二位也听到了，因为有很多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碰到的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它的一些历史以及过往的一些故事大家未见得了解。那么在做这个节目之前碰资料的时候，我们也跟二位都这个聊过哈，六必居其实也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六必居这个牌子，相传是

年欢乐好声音，距离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还有七小时。下午3点锁定北京电台，咱们不见不散。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今天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午后风力减弱，气温明显回升，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有利于春运交通，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风干物燥，目前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野外防火和用电安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6点半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西直门桥区北向南车多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车流量大。另外，蔡胡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车多，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车多，队尾排到了左安门桥。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酱园很少，大多都是在油盐店经营酱菜，他们的酱菜远不如酱园酱制的。清代嘉庆年间，以山西临汾肇兴等参加为东家的六必居就以出售豉油而闻名京师，其后逐渐发展成前店后厂式的制售酱菜的酱园。都门纪略、朝氏崇载等都把它列为制售八宝菜、包瓜等酱腌菜的名家，有竹之词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400年来六必居，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据史料记载，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火烧卖洋货的商店，六必居所在的前门外粮食店街遍地火海。在大火殃及小店时，您知道这块匾额发生了什么故事吗？ A. 当时的老板从浓烟中把大匾抢救出来。 B. 一位伙计把大匾抢救出来。 C. 不幸毁于战火。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那个时候呢，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店一般是什么店在兼做呢？油盐店。其实刚才二位也说到了哈。那么第一道题呢，答对的人也特别的多。看来大家对于这种老北京的这种传统老字号还是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这样，陈部长先给我们来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12号。 12号，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六必居呢有12个传统产品，一会儿我再给大家介绍。 好嘞，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1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这个六必居 他这个牌匾的故事哈，当时是牌匾发生了什么事儿？是被老板抢救出来，被伙计抢救出来，还是不幸毁于战火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六必居提供的食品一份。来，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十二位答对的朋友是老瓦，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呢带大家逛北京城里的哪家老字号呢？就是六必居。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车友荣，以及酱菜制作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杰。那么说到这个北京的传统酱园六必居啊，好多朋友也在说自己爱吃的这个酱菜的品种，比如说刚才前一节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谈到了，有朋友说爱吃麻仁金丝啊、姜芽呀、八宝菜啊什么什么的，就说的人口中生津哈、啊。这样，因为刚才呢，我们第一道题这个选答案的时候，这个陈部长选了一个十二，说是六必居现在这个酱菜的品种是吗？还是叫大类？ 这个六必居十二呢，这个代表六必居有十二个传统产品。啊，现在当然品种很多啊，待会儿车总来给介绍。我介绍这个十二个传统产品呢，因为这个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挖掘历史。 哪十二个呢？ 我们在挖掘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找到一张六必居洪宪元年的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应该至今呢也将近一百年吧。这个广告当时呢介绍了六必居的产品特点，叫什么呢？叫色泽鲜亮。啊，品质优良，咸甜适口，脆嫩醇香，啊，另外在广告上呢介绍了十二个传统产品，就是甜酱、包瓜、甜酱、姜芽、甜酱、甘露等等啊，我给它归纳呢叫三菜，甜酱制品呢是占九个， 嗯， 我给它归纳是三菜三瓜一芽一露一步， 哦， 这儿啊，三菜是什么呢？是甜酱、八宝菜、甜酱黑菜。啊，还有一个是甜酱十香菜，三瓜是什么呢？是甜酱包瓜、甜酱瓜，还有一个甜酱黄瓜。另外来讲，一芽一露一步呢，就是甜酱姜芽，一芽一露呢是甜酱甘露，一步是甜酱萝卜。 嗯， 另外来讲，除了这个九个甜酱制品以外，还有一个产品是糖字的，叫白糖蒜。 嗯， 啊，另外来讲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酱类产品。叫这个西黄酱，还有呢就是六必居传统的一个酱油叫铺丁酱油，所以说这十二个传统呢产品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给它挖掘出来了。 看来甜酱的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是吧？ 对，六必居产品为什么有特点，就是由于它这个甜酱菜的特点。因为来讲它这个甜酱菜呢，首先呢要想把这个甜酱菜做好，首先要做酱啊，因为这六必居这个传统的酱呢，这个做酱菜的酱都是经过日晒夜露天然这个发酵制成的啊，所以说它生产周期比较长，相对来讲呢它合成的色香味啊成分营养成分都更加这个齐美，所以说来讲呢用这个酱在做我们的酱菜

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呢，市气象台也在今天早上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仍有3-4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洗车指数是这样的，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5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明光桥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沪高速双向四环这一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的压力是比较集中的。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据史料记载，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火烧卖洋货的商店。六必居所在的前门外粮食店街遍地火海，在大火殃及小店时，伙计张夺彪冒生命危险从浓烟中把大匾抢救出来，藏于崇文门外一带的临汾会馆。之后东家返回被焚的店中，得知大匾幸存时喜极而泣，有匾就有生意，他特地提拔了张夺彪，六必居继续经营。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六必居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六必居规定店内不用三爷，什么是三爷呢？ A 年纪小于30岁的男子， B 爷爷老爷和少爷， C 少爷姑爷和舅爷。 哎，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揭晓了。其实呢，刚才在节目当中陈部长也已经跟我们来说到了哈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看看答对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样车总工来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我选3号。 3号，哎、嗯、这有什么说法呢？ 因为我们六必居然后前门老店现在在前门外粮食街3号门牌号。 好、嗯、请我们的编辑看看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是六必居店内不用三爷，哪三爷？这道题有意思。这三爷 A 是年纪小于30岁的男子， B 是爷爷老爷和少爷， C 是少爷姑爷和舅爷。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六必居提供的食品一份。来，我们的编辑刚才已经数出来第二道题，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是妮妮说呢呢。好，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车友荣以及酱菜制作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了解北京传统酱园的故事。那么说到这个六必居的酱菜，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它的这个历史传说，但是还有一点没有说到，就是